欢乐时光广播。 您老今年高寿了？ 哦，就是问多大岁数。 哎呦，小伙子还高寿呢，小呢？ 嗯， 七十了。 嗨，我这七十还小啊。 大爷，看您老这身板可不像七十的人呐。 像多大岁数？ 顶多像六十一二啊。 啊？ 他活埋的老大爷。 不像话。 我没赶上。是啊，赶上就把你活埋了。老头儿，牙口怎么样啊？蹦不要蹦，老头儿。 咦，瞧这模样， 眼神怎么样啊？ 嗯，跟他说。 好，活告诉我一声，我帮您干去，不就完了吗？ 就都得这么说。 这张大哥不会说话呀。 他呢？ 哎呦，孩子死了。 啊。 嗨。 嗯，他问问死几个，我们一共俩孩子死一个就够瞧的了， 就是 我们寡妇失业的荣誉不过吗？ 哎， 像这样的，看着向着你的批评男的没事了， 是吗？ 哎， 那你给来一来。 街边两口子吵起来了， 啊， 劝架这主是个女的啊， 嗯， 怎么了这是？不都是嫂子一个人做的吗？ 哦， 甭管你晚上开会回来多晚，娘儿几个做得了饭不吃，等着你，翻过来掉过去。 你应该踩我是怎么着？ 不就这两句话吗？ 你把我给踩了。 哦，没闹清这个具体情况，把你给踩了。 对， 那我应该说一。 谁让你？谁让你？这个的确得。 把节目戒了 啊！ 为了我的健康，为了我的幸福，值 值什么呀？ 我就怕别人瞧不起我。 哦， 这小子抱着架子就跑了。 您这心眼全放到这上头了， 把我给乐 嘿。 气功疗法等等吧。 啊，这些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。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。 哎，医院里内科、外科、妇产。 等会儿，这么长这么粗，里头装多少瓦？ 五百， 五百瓦药水往我们人身上打，那受得了 啊？你说人呢？ 让自己的泪擦来听我的演唱会。